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好嘢，我哋只係迟咗五分钟啫，反曼大联盟、现在开始。今日有狮子，仲有我，仲有Wilson。 有我路过啫，而家因为有条友仔做路睇緊篇文係嘛，有几多字有篇文。 我睇完㗎啦，我而家组织。 我又组织下先，组织下先。 个公势要组织一下。 嗱，呢个礼拜就咁样嘅。 冇事发生啊？ 冇事发生，正如常地发生啦。咁就上个礼拜啊，周中啦，我哋周中去睇完呢、這个，唔系嗰个周冲，我成日谂起周中，我谂起嗰个周冲。 屌， 死老豆嗰个咧，我样好卵衰嗰个咧，无线。咁就周中即系死老豆啦，佢哋卖埋死晒老豆啦，唔知点解。咁我同你就其实今集就主力系帮阿莫才师就要平反嘅，帮佢。咁我同你都覺得，喂，其實佢就唔係好差，我就覺得佢係有啲地方做得唔好，但 overall 嚟講咧，我就唔覺得好差嘅。咁其實而家呢個節目咧，基本上我同你就唔需要諗嘅，就淨係睇翻有啲咩漫迷咧點樣抽水咧，其實就睇翻啲漫狗自己抽自己水咧，就已經係好多答案噶啦，就唔需要我哋去多做好多嘢，或者去揾唔同嘅角度去分析，因為佢哋已經分析曬啦。咁咧，今個禮拜揾到即係都抄咗一大堆咧新聞啦，同埋抄咗一啲。漫迷啊，屌柒莫耶斯啊！我真系其实一路睇嘅时候咧，我就想即系逐一击破佢嘅， 因为嗰啲 Gory Hunter 屌鸠佢啊，系咪啊？ 你可以咁讲啊，但系佢哋懒理性咁样分析阿莫才斯， 我中意佢哋懒理性， 懒理性分析莫才斯到底有咩做得唔啱啊？边个位啊？点样啊？哇！到底佢哋点样揸住同一队同一个球队？啊、上年咧一隊冠軍一支、啊、不敗之師嘅冠軍球隊，點樣嚟到今年喺莫才斯嘅手上咧，就變咗謝渣啦，就由呢個燒鵝變咗謝渣啦。咁但係即係當然佢哋睇唔撚到其實隊波。我前日先至喺個 group， 即係喺個 group 同啲慢狗就我小抽佢，咁啊有一兩個就反擊就話：屌你今日教到咁衰，即係點解會咁樣？我話。喂，你有冇睇？我、哦、你哋其實係有冇睇噃？我覺得你慢狗，即係我哋一路個節目或者一路落嚟都講緊，你慢狗球迷其實真係冇撚睇波，都戇鳩啊！ 佢哋其實鬧咩咧？我想問下， 佢咪話即係之前點解會咁好，而家點解咁差咯？ 咁佢有冇講而家差咗喺邊度咧？佢 要贏唔到咯， 即係就話贏唔到， 贏唔到咯， 贏唔到就係差。 即係睇到係啊，打唔翻啊，費格遜個水準咯，咪就係、是。 費格遜嗰陣時，我想話。以我一個好客觀嘅利物浦球迷啊，我覺得其實一樣嘅啫，都係費格遜好似好，我唔覺得好。 唔係，或者應該咁講嗱，我其實做咗差唔多大半年啦，一路由開始嚟嘅時候，我都一路講緊曼九嘅近五年未撚好過嘅。哦，你都即係討論咗 耐啦。我哋追住嚟，即係老實講，我哋作我尤其是啊，又是利物浦球迷咧，我係好留意曼聯嘅， 都係即係逢親反曼嘅朋友都好留意嘅。 我未到反曼，老實講，但係即係我哋本身係宿敵嚟嘅，所以我好留意佢死我係開心嘅，但係即係都有個理由啊，係咪先？但我幾年來。我其實即係唔好話去到五年咁多啦啊！但係呢兩 三四五年啦，其實都差 啦。我唔覺得有咩好喎、啊，佢 唔係因為其實佢哋最主要個問題，我就分析俾佢聽。我話嗱，我見你平時呢幾隻慢狗咧，都唔係哔哩吧啦好撚串嗰啲。我話算數啦，我話嗱唔係抽你水，我就認真討論同你。你睇翻近呢幾年一路走下坡，你一路除咗走下坡之餘，你嘅球員係老化咗啊！你睇唔睇到成個球隊都老化緊啊，成個球會都老化緊啊！当年车路士即系车路士一路最疯狂到而家，都一路后退啦。去到而家，你睇翻车路士入翻啲新血，都要一个时间先至可以搞翻起成队波，叫做啊开始有翻少少生气，都未得，都仲要即系仲要等或者仲要去希望去慢慢即系搞翻起成个节奏啊，或者成个球队啊。你唔可以用一个好捻简单嘅方法就系、是、哇。佢揸住就贏啦，而家你睇下你揸住咪輸咯，佢又贏你又輸咯，你唔好咁柒啦，真係。你睇翻好似我比喻一個車路士好簡單，由摩連奴帶住2005年帶住話橫掃啊，到摩連奴走啊，格蘭上任啊，格蘭上任一路大話都話格蘭灣唔好差啫，一路帶到 我中意格蘭 嘅，我知瞓覺啊嘛，一路帶到決賽啊，都歐聯帶到第二，喂，憑嘅乜嘢啊？ 即系球队嘅班底啊嘛，球队本身嘅班底本身嘅纪律嚟做得到嚟出现一个即系做打得咁好嘛。相反地，你睇翻曼九，曼九系一路由前几年开始，我一路话佢都一路走紧下坡，一路走下坡，去到今年差唔多已经系尽头啦，练到尽啦，上年到前一年输，上一年都尽啦，去到今年已经系差唔多颓晒噶啦，点捻嘢史高斯四廿几岁杰斯黐捻线嘅，仲要打？跟住你其他嗰啲咩卡嗰咩咩聪明仔嗰啲屌咗好耐啦，你华伦希亚你都屌咗佢好耐啦，华伦希亚垃圾嚟。 我只系觉得费加逊系一个即系好神奇嘅人，系带嚟神迹嘅人，但系而家只不过系回复一个即系正常嘅面貌。 喂，大佬佢嗰个神迹真系要括弧啊，大佬。 即系你冇理啊，佢用尽咗所有嘅技能啦吓，即系一个领队嘅技能唔系净系教嗰队波噶嘛 ，OK？ 咁但系。你不可能找到第二個人又可以有同樣的技能呢，即係起碼我要浸淫好耐呢你先可以有嗰啲咁嘅即係神乎其技走出嚟嘅。咁你而家去屌鳩阿莫耶斯，其實我戥佢可憐，因為我由莫耶斯我都唔鍾意佢，因為佢係愛華頓都係我哋利記嘅即係死敵嚟嘅，其實都係。咁但係我佩服佢嘅，拿住啲咁嘅兵呢就打到隊波，即係 都唔差啦， 未到燒鍋啊，未到燒鍋咁緊要啦。咁但係喂， 絕對收貨啦， 絕對係收貨嘅，同埋即係 above 佢哋嘅 standard 嘅。咁只不過老實講，你真係要配合翻，即係嗰個廚師咧配合翻嗰啲餸菜先。 嗰個餸菜本身唔係佢噶嘛，而家 咪係咯，屌你老味，你都話人哋我俾翻鮑魚你煮唔翻嗰啲味，大佬啊，我唔單係煮鮑魚，我煮齋鮑噶嘛。 即係一樣嘢啦，如果係鮑魚都話啦，況且呢個唔係鮑魚咧， 嗰啲係即係假鮑魚添。 大佬，你嗰啲假鮑魚配啲咁嘅隔夜菜咋，大佬？ 我睇完嘢啦。 睇完啊，我走啦咁样， 真系噶， 唔系继续， 我哋唔好一齐讲。喂，冇啊，不如咁啊，头先即系我哋都讲咗一轮就关于即系莫耶斯同费加逊嗰啲啊。我想先讲，唔讲佢两个住先，即系我唔讲曼联死因先。嗱，曼联未死嘅 ，OK 吓、啊。我先想讲下咧，即系两个好重要嘅topic。第一就系、是、即系球迷嘅耐性啊，吓。即系之前我哋都系抽嗰啲，都冇抽水啊，即系教训嗰啲 系。 Gary Hunter 啦， 絕對係。 咁但係我反而今集想講下球迷耐性嘅重要。咁點解咧？即係曼迷就因為 耐性，我哋真係最好耐性啦。 係，梗係啦，利倫啊最好耐性。 阿記都好耐性嘅， 阿記都好耐性啦。但係即係如果耐性呢樣嘢要同曼迷扣上等號，基本上冇可能啦。 冇啦。 因為點解咧？我呢排就即係綜合翻一啲撚樣嗰啲言論啊咁樣。咁好多漫迷呢都會覺得只要我開始捧佢嗰一屆係冇冠軍呢，我哋就係低潮。咁我起碼都等到佢冇冠軍咁樣。即係我起碼有一屆冇冠軍我都冇走。即 係有一兩屆。 當年車路士入嚟嘅時候我都冇走，咁已經係好耐性咁樣。 嗰幾年佢都叫做仲話立到啲其他嘅杯呀，即係11年真係四大皆空。但你記住四大皆空嗰年嘩大佬講到世界末日咁呀，唔好記得。即係佢攞唔到冠軍唔賽冠軍呢都立咗個唔知足總杯呀定乜鬼 呀 聯賽杯呀咁樣㗎嘛。咁大家仲懶懶安慰咁，哎我哋即係仲係有杯有冠軍贏嘅，你咪抱嗰啲帽㗎嘛。我幾有屌鳩我哋 嗰屆，嗰屆好似係歐聯啊嘛，我哋 咁但係有一年 唔係之後嗰屆先係 有一年四大皆空咧，哇講到咧屌啊費翔都要走咁滯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我最記得嗰啲黐撚線嘅班 啊，唔係啊2005到2006年啊，我記得啦。世界杯之前嗰届，我记得，好撚黐线噶，佢哋真系。 啊，阿费翔几乎要落台咁滞啊，大佬，带咗即系赢咗咁多冠军啊，都俾一班球迷啦嗌住你好收皮咯，差唔多你咪老啊，系咪要走啦？你即系你睇翻呢件事就知道。啲慢狗係黐撚線到咁嘅地步咧，就係幾乎老豆都唔撚認嘅。 梗係啦， 攞少一個錢，攞少個賓翻嚟咧，就叫啲屌鳩我噶啦。咁你好明顯，你莫耶斯，你乜撚嘢人啊，大佬？你乜撚嘢未俾過我哋？而一帶到阿費翔嗰對黃金組合，帶撚到咧，而家變咗由白金變咗茄金。大佬，屌你咁撚樣，咁點撚係？咁我好正常，我班咁嘅慢狗咁嘅諗法係好撚正常。只不過我哋而家屌鳩佢啦，不撚之所為。屌你咩？阿費翔都係要走啊！莫耶斯應該要鞭屍啦，應該咩話？嗰啲犬得鬼啊！唔係北韓嗰啲 犬決， 犬決啦，咁樣好正常啊！應該放呢嚇。 喂，犬決 OK， 我哋有49,000隻， 即係事情係要咁咯。所以其實咁樣好正常啊，佢哋。 佢智能 其實呢種球迷嘅耐性咧，係反映到即係 個質素 咯，就即係最經典就講李克勤啦， 係阿宋禮勤啦， 有聽眾叫我哋一定要提下咁樣。咁其實宋禮勤嗰個反映到一個好 重要的現實就是其實很多曼聯球迷都不懂波啦， 是宋禮勤都是 他們的即是準則和標準是一定要有冠軍和贏咯， 所以你說高欣台是沒有錯的，有到 不是你是啊沒錯 了，因為我哥經常屌柒你的嘛，就說我哥經常說即是我哥都是反問的，但他經常說獅子只是先還是高欣台整個節目都是這樣屌人高欣台，不要緊你現在看到啦， 是啊，即係你諗下，其實七日之前係嗱呢個真係七日風雲嚟嘅。點解咧？七日之前嘅曼聯唔係咁啊， 好興奮噶嘛！ 睇下連贏幾場嗰陣時。 係啦，唔係咁，我覺得咁咪好短視咯。即係喂，原來七日只需七天，就其實冇四日啫。 其實有兩場波啫，即係兩場 波啫，冇七日做你多。 佢連做世界嘅時間都唔撚夠。 四日 係 四日，我就已經可以將你由天堂打落地獄。所以同樣地。只要七日之內莫耶斯贏翻三場咧，又上翻天堂噶啦。唔係呢個咪戇鳩咯，即係你心裏邊嗰把尺係點先？ 新熟噶咯。 係啦，究竟你捧呢隊波，你我覺得最大問題就係頭先你有講嗰樣嘢，即係佢哋就係睇比數嘛。其實唔係嗰幾場波反映到嗰個比數同結果就話咗證明呢隊波好失敗，雖然不嬲都失敗。 係。 咁但係你要知道個原因噶嘛，係咪？即係你唔可以好籠統咁講就話喂點解？當年都是同一班人腳嚇，而家俾咗你會咁撚樣㗎？ 我心諗同一班人腳老咗，老咗，老一唔係老一年，老幾年啦？屌你 勁㗎嘛？ 唔 係 咯， 嗱呢個就目中無人咯。佢嗱，我想最講最簡單，簡單唔好講戰術。咁你唔俾其他球隊勁撚咗㗎？係 啊，唔撚俾咯， 唔撚俾㗎， 唔撚俾啦。 咁你戇鳩咯，即係呢個係我覺得好離譜嘅一件事嚟，即係你 世界已經停撚咗咧，就俾曼聯自己出手，走去邊撚度都得。哦，我一當其他嗰啲死嘅，哇！你咁都唔走上去啊？哇！你嚟緊曬普啊，莫耶斯咁樣。 咪就戇鳩咯！你諗下，我每集節目今季啊，我去講我稱嘅時候，我都係稱每一隊進步咗啦，阿仙奴啦，利物浦啦。 我哋開季已經講咗啦。 我哋開季講撚咗㗎啦，已經。即係你個人腳唔變，咪就戇鳩咯。佢嗱，我陣間再講嗰啲咩什麼買人啊、戰術，因為我其實戰術講咗好多集㗎啦，唔好即係唔係淨係即係點解咁憎啲 Gary Hunter 就係、是、因為佢將一件好簡單嘅事情複雜化咗。 嗯。 即係佢將明明睇波好簡單複雜化到，佢又要將自己個心理投射啊、生理投射啊。我想告訴大家聽他們的心態是什麼呢，這班撚樣即是大部分的曼狗，為什麼他那麼憎莫耶斯， 因為 他現在沒有撚了榮耀感咯， 這個都是、表面的，其實 我終於歸根究底想到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將自己放即那個份量放得大過球會，為什麼呢，他將自己 的名字面在朋友面前去賭嘛， 都是 即是 他對波一贏的時候就串鳩串鳩其他球迷， 咁啊，梗系啦。 咁你咪即系将自己同人赌咗咯。 都系，都系。 啱啱，跟住呢个第一，第二就一定系个心态咧，就系、是、一定系夸下海口嘅。即系永远曼联一赢嘅时候，其实莫耶斯冇惊天过你，佢队波翻嚟噶，佢自己讲咯。嗱，圣人想榜首噶啦呢啲，喂，你大部分嗰啲曼迷戆鸠，你自己开捻咗个头，你翻唔捻到转头，咪攞人制旗咯。 啊！呢、這個又係，呢、這個都係佢哋嘅其中一個。 係呢、這個係真嘅，你睇翻嗰扎嗰啲乜撚嘢 ，Roger Lee 啊、傑斯嗰啲都係傑斯掉得好撚勁。 傑斯掉得好勁，禮拜五我可以回應佢 嘅。 我 當日莫耶斯要入主嘅時候，咁你有咁有先見之明，你屌柒佢啦！佢又冇喎、啊，我聽翻係嘛？的嗰啲你屌乜嘢啫？你明唔明白？你係因為你誇下咗開口，你話嗱，譬如傑斯咁講。傑斯就話：即係如果利物浦排名高過曼聯，我幫你含啊嘛。 係， 冇人逼佢嘅，只要我點都無啦啦攞嘅俾佢含啫，係咪先？就係呢啲心態唔要得咯，累積出嚟冇品嘅，冇耐性嘅。 佢哋係嬌山慣養咗嘅，老實講，即係喂長期都有人喂，哇長期都俾人捧話靚仔嘅，但係原來發覺你試下你走咗去韓國。你知自己幾撚樣衰啊？個又高大，又皮又高，屌你嗰啲咁嘅鄉下仔，你諗住自己一個咁嘅鄉下佬個樣，以為啊同啲韓國仔一樣單皮，以為自己靚仔，其實好明顯唔撚係啦，屌你！ 所以我話其實佢哋就將自己放得好撚大， 係、哎、 對波只不過工具俾佢反映嘅啫，佢即係心理上面係唔平衡啦、失敗啦、乜撚都有噶啦，佢就總之投射喺呢隊波，因為點解咧？我唔使付出啊嘛，我唔使付出之前都不嬲都贏開噶啦，驚咩人屌你老母，即係。咁你咪戇鳩咗咯？第二樣嘢唔要得係乜嘢呢，就係、是、你有冇留意曼迷呢半年嘅心態呢，就係好戇鳩嘅。佢就算輸呢，佢即係踢得唔好同渣呢，除咗要屌鳩莫耶斯、屌鳩自己人之外，第二樣嘢就一定要拉人落水。佢可以拉榜首嘅阿仙奴，再拉車路士，再拉曼城，再拉利物浦。嗱，例如點解呢，近排出咗啲文嘅，我唔知係咪香港啲本地球迷先咁戇鳩。話咩？有個漫迷寫咗篇文叫做曼聯正步向利物浦式不 倒。係啊係啊，我寫俾你 睇到啊。 跟住亦都有講，即係亦都有講過就話，即係可能會報除阿仙奴八年冠啊。 係啊，八年冠啊。 即係 其實嗰啲嘢係冇意思嘅， 即係不單止所謂啊，咁唔係呢啲咩説話啫，我哋鳩，即係佢 賴曬頭，你撲街死就算啦，做乜撚嘢賴鳩我啫，屌你啫！ 即係其實好撚多餘啊！佢哋即係個如果以做人嘅態度，呢啲不撚之所謂。哎呀衰啊！我撲街啊！我冇咗條女啊！我死撚咗！即係就係咁撚樣咯。我贏唔到冠軍，我以後我哋會衰落去啦。喂大佬啊！即 係嗱，我覺得咁啊 ，Wilson， 佢如果呢個心態都未係最撲街，最撲街係嗰啲。我而家俾女飛，我要全世界嘅男人都冇拖拍， 係 嗱係呢一種啊，大佬， 係咪呢只近一賤？ 賤啊！呢啲係簡直一定拉落水㗎。嗱，你諗下，即係我記得嗰次嗰個柒頭叫咩？我個 friend 唔記得咗叫咩名，嗰、那個我屌鳩過。 我就啲 唔係 Kenneth， 係 Kenneth 係啊。阿 Kenneth 就咩嘛 有發功呢排 嗰唔係輸咗俾曼城嗰場之後，我將佢啲嘢 post 曬上網。咁佢就其實就話咩呢、這個曼聯咧就即係要係班霸嚟嘅，即係一定係要維持到好嘅成績，唔可以咧即係虎頭蛇尾或者即係空有其名。跟住佢就加多句，佢話：唉，呢場波咁樣輸咗，我相信咧即係呢個利迷同埋呢個亞迷會好有感受嘅，因為即係話我哋失敗啊。你唔係啲 真係討厭啊！真 係討厭得好， 死你就死埋一邊啦！ 係要拉鳩人， 好撚煩啊！ 即係呢啲咁嘅心態，因為球迷咧，你如果你諗住呢隊波可以嗱，即係同球隊共患難係冇可能嘅， 因為冇㗎，係 冇耐性。即係嗱，我打 FM 啊，即係 Football Manager 啊，好搞笑啊！佢有啲數據咧，即係你哋得閒留意一下，開個 FM Editor 嚟開嚟睇啊，佢樣嘢好寫實嘅，佢有一格咧係寫 Supporters 嘅 character 嘅。咁佢有咧，耐性係幾多？熱情係幾多？忠誠度係幾多？ 有啲咧，你只要一輸場波咧，嗰啲數據就好浮動噶啦。 係啦，即 係唔係即係好簡單？你睇翻佢就上一場啫嘛。如果我都捱夜睇啊嗰場，咁又即係唔係啱啱輸呢個禮拜新蘭呢場，再到上一場，都十二點，都十二點半星期日嚟啊，都睇到成兩點三、兩點半啊！大家睇到我都睇好鬼夜，第日翻工。睇到剩翻89分鐘定唔知88， 你輸人輸咗場 嚇，輸緊2-1嘅，跟住屌你走撚曬啲球迷，黐撚線，跟住加時加沙四分鐘定唔知加5分鐘，夠膽死 plan 埋去正面啲球迷全部走撚曬，乜撚嘢球迷嚟㗎？要追喂，坦白講你慢九四分鐘，你有無限加時㗎嘛？ 佢覺得 要追 知道冇咗嘛？因為 即係你係啦，但係你四分鐘要追翻球，我唔覺得係一件天方夜譚嘅事咯。 嗱唔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咁。嗱，縱使係追唔到，係都好，你要俾球員知道我仲有人撐啊嘛，家產，你明唔明白？喂，其實係冇得踢噶，明知冇得踢，明知都輸，係咁都走撚曬咯，咁我唔撚使交代啦，夠踢啦。 咁你咪睇下，即係近期咪啱啱鋪 嗰場係邊個主場啊？嗰場好似係 曼聯 主場， 曼聯主場嚟㗎。咁、到最後咪好似呢張相咁咯，即係到最後咪剩兩個人咯，同埋間嘅紐卡素輸嗰場得翻個細路咯，即係能夠留低。陪伴呢個球隊咪爭一個細路同埋後尾打小明斯嗰場兩個傻佬咯，其他全部走撚曬坐啲戇鳩。 好多個月前嗰集講咯，呢、這個口號反映球隊特質咯。利物浦就 You Never Walk Alone，輸波90分鐘都仲唱 You Never Walk Alone。車路士嘅球迷都唔會咁黐線，除咗當其時反嗰條撚樣叫咩史高拉里，係啊，即係嗰段時間就癲啲之外，跟住。佢哋嗰個口號咩嘛 ？Go we go we Man United 啊嘛，都冇撚咗咯，我哋咪冇撚咗靈魂咯。 真係黐人線， 係咪先？ 即係佢哋所有嘢係建基於勝利，就只有係贏波。 係啊，呢個講咗190。 即係你睇球迷睇隔樓嗰啲咪即係唔撚同咯。 係啊， 隔樓嗰啲咪你兩回事嚟噶嘛，大佬降撚到落去都爆場啦，照你試下萬九即係降得幾上，我諗冇撚撐人到我諗。 不過我覺得即係講一講莫雷斯，即係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其實唔係好好啊。我成日喺佢口中咧聽到。運氣唔好啊！成日話， 唔係佢係有啲地方我哋去抽佢嘅，但係即係主力你話即係講到戰術啊，或者係其他嗰啲嘢啊，你 唔係，但係因為我想點解講運氣唔好？運氣唔好唔輪到佢，運氣唔好係利物浦啊！幾時上屆今屆中選中得最多邊撚隊啊？唔係利物浦撲你街，我哋幾時從你幾時聽過話？即係我哋都有領導話，喂運氣唔好，運氣唔好，但老實講。真係我中四廿幾球柱啊眉啊！ 呢啲唔關運氣事㗎。 唔係嗱，你講運氣咧， 我上次嗰集咪講過咯。 我知，我講一個例子俾你，好撚白痴。我睇到我即刻同我隔離嘅同事屌到佢爆。我嗰日睇到嗰個新聞，傑斯琴就前日嗰場啫。曼聯真係冇運，點樣冇運啊？佢話傑斯射個波埋去，唔係傑斯射，唔記得邊個射嘅，射中對手改變方向，但係中柱所以冇運喎。 我屌你啦！你射撚中人改變方向唔撚係運嚟噶，啊唔撚中柱嗰下你又話冇運，射撚中人改變方向你唔話有運， 嗱我 即係好啦戇鳩啊！ 解釋過好多次噶啦，如果個領隊咧不停講冇運咧，即係嗰隊波係唔會進步嘅，因為你已經完美無敵啦嘛， 先 只係輸運氣嘛，你改變唔到運氣噶嘛，咁你即係隊波冇得進步啦，呢個第一。第二就是你要諗深一層，如果你覺得是賴運氣的時候，我不講求證，就是講我中未中槍，就是你龍門，就是你前鋒把力不好咯，咁撚大個龍門，你不是要向高難度挑戰射門， 我又想你十球你十球都中柱中， 就係 咯，你射第二球中龍門咁啊已經得啦，你得嗰三球，咁啊一球中柱兩球出街， 唔好淨係講運咯，所以 冇意義嘅， 係啊，冇乜意義嘅呢樣， 所以其實不是莫耶斯的，很多曼聯球迷就算即係未開始屌莫耶斯之前都是賴運的啦，咁我覺得你如果要咁睇波呢就真係好撚冇意義嘅，真係，所以即係香港曼聯球迷會永遠會唱呢個李克勤我安俾佢呢個， 就佢真係有咁嘅躲過，佢係佢真係有咁嘅躲，就算上電視都啲人都係咁講， 即係佢點咁去評論，不過都 OK 嘅，都反映到嗰班人嘅 character， 係 OK 嘅，真係。即係點解咧？2003年佢哋咪搞個左輪右理嘅，頭先食飯好差。呢啲人又係冇品嘅，戇鳩咁，即 係難為我以前咁支持佢啫。 十年後啦，即係上年啦，就問 再嚟啦， 即係問佢就話啊，點解當年要搞左輪右理啊？ 因為又搞啦嘛，而家 係跟住佢嗰陣話，冇2003年嗰陣因為沙士咁啊，香港人都好悲慘，愁雲慘霧，所以我哋想整啲嘢令香港人開心啲咯。仆街你免費噶，你咪賺錢林家產，你唔撚虛偽嘅屌。 唔係佢演繹錯劇啊！我嗰陣啲沙士都係諗住屎橋揾到錢，仆街。 唔係因為咁講，我欣賞佢。 係啦，我唔係啊，佢咁有商業頭腦，我話。 其實佢近年已經盡演佢嘅本色啦。佢啱啱同個仔去滑雪，都要幫 Columbia 賣廣告，屌佢老尾啊！你咪寫嘅嗱，食碗面你又賣廣告啊嘛 ，sponsor 啊嘛，乜撚嘢都 sponsor， 咁肉酸啊！自己去旅行都仲要 Columbia， 呢啲咪無線植入咗佢頭腦咯。 Exactly， 佢自從佢真係好撚親無線之後，我好撚憎鳩佢，你知我最憎無線。做乜烂嘢？即系俾啲志气得唔得啊？个人，所以佢啊，真系万九啊啱捻齐。而家再写埋出埋篇咁嘅嘢，佢自己就直情尽显到 character。嗰年好似2006年，世界杯，德国世界杯，咁佢嗰首世界杯主题曲啊，无线都冇得播世界杯又整个主题曲咧。 吓吓吓吓！ 咪咩咩？谁想得贵殿军啊嘛？ 哦，系系系。 世界运啊嘛，嗰首歌就话一定要做冠军啊嘛，唔做冠军就失败者啊嘛，咩反映晒嘅。即嗱，我點解覺得呢一樣嘢咁重要咧？就係因為報隨住曼聯可能就會面對嘅即係低潮。如果球迷係冇耐性咧，基本上呢隊波係冇得翻身嘅。嗱，你諗下，即嗱利物浦當年未得嘅時候，如日中天啦啩，夠勁啦啩，贏過四次歐聯，18次聯賽冠軍，即都叫強隊啊！嗰陣真係稱霸歐洲嘅喎，曼聯未做到稱霸歐洲嘅喎 ，come on，OK。咁都面對咁嚴重嘅低潮，咁啲球迷都叫做相對上有耐性啊。喂，都要等咁耐，都仲未贏到英超啊？你諗 等到今日喎、 啊，等到今日喎、啊，都未贏到喎、啊。咁我喺度諗，你作為球迷，你咁樣唔撐隊波，淨係喺度互相指責、互相鬧， 狂抽啊！ 實冚家產啊！即係我用一個屋企做比喻啫。 係㗎，係㗎，係 咪先？ 係㗎， 你屋企裏邊一定要有一個肯抵得諗嘅老豆或者老母噶嘛，個屋企先唔離婚，唔會有家暴噶嘛。真係講真嘅，我需要聽翻20、30、40之後嗰個講翻。唔係真係真嘅，即係你一定係啊！你 ups and downs 嘅時候，一定有一方係會發撚神經嘅，或者係大家會有怨言，即係會令大家有機會有怨言嘅。但係你肯捱嗰啖氣咧，咁調翻轉，可能球員咪覺得我欠撚咗球迷啦。球會都覺得我欠撚咗球迷啦，而家我使你欠球迷啊！屌你嚟咗靴啦，提早離場啦，啱先我做乜撚要踢好波？ 跟住狂屌啦，叫佢走啦！ 好重要，你要諗下你點解要做嗰隊波嘅球迷先，係嘛？唔係話你唔係你輸一場波就叫低潮咯。另外呢個我都要糾正，即係如果輸一場波三場輸， 唔係排第五都叫低潮喎，真係 好撚夾啦！你睇下 AC 而家搞乜撚嘢？ 唔通人哋又唔通 AC 球迷走撚曬咩啊？ 而家排第十咯， 排第十啦，升咗一位啦，即係嗰日贏咗3-0之後升咗一位啦，3-0升咗一位啦，好撚得啦，喂 AC 得得好撚緊要啦呢幾年係嘛？ 但人哋啲球迷都唔會話狂屌啊！ 再睇下啱啱個禮拜日啦，森林啦，森林強隊啦啩，贏過兩次歐聯， 係 頂級聯賽冠軍贏咗7次定唔知9次㗎？ 而家歐冠啦，唔係而家英冠啦， 真係英冠浮沉咗幾多年啊？ 好多年啦，好多年啦， 都跌過。 喂，咪就又係咁撐捱住到氣， 捱住咯。 喂，講真啦，曼聯未有費格遜之前啊，贏得過一次歐聯，七次英超，你比起森林，比起愛華頓，你算得係乜撚嘢啫？即係唔好，我成日都話曼聯嘅球迷有嗰種身份危機提撚咗你㗎啦，又唔聽我節目咁加上，你有身份危機，你諗清楚究竟你係捧費格遜， 冇錯， 定捧曼聯， 冇錯。 OK， 所以我就話，如果你係捧曼聯嘅，就即係應該要有啲耐性。 啱， 佢啊，你唔講我都係醒唔起。啲人講到咧，個即係曼聯攞廿次冠軍咧。我成日都覺得係阿費格遜攞曬㗎，嗰廿個係佢講到 再加嗰啲幾多利益集團 啊嗰啲啊，佢講到話費格遜攞曬咁樣嘅喎，我心諗又唔好講到咁撚誇張，大佬，即係佢哋我覺得係捧費格遜就多過捧隊波咯，好明顯係。 唔係咁，傑斯嗰日就星期五嗰日就話，即係我都部分認同佢嘅，但係即係佢一講到話費格遜真係神嚟㗎，英超之神攞咁多冠軍，真係佢全個英超係佢一個做輪換做得最撚好。冇人好啦，得过去啦。点咁讲？即系我呢啲我就觉得屌你啦，系神。 梗系啦，喂， 莫耶斯系神。 今场出癫因，大佬。 屌你，佢系神啊！莫耶斯系佢点出嚟咁，大佬阴点噶，唔加铲，佢叫嚟噶嘛。 阵间 呢个阵间讲啦， 阵间先即系我哋分析一下先。但我就想讲球迷咧，系令到曼联究竟步向低潮定系可以中兴，即系可以即系企 可以终结咯，话佢可以咁样 关 车法。 咁我觉得咧，即系呢扎球迷咧，就基本上唔使评论啦，唔使分析噶啦，即系佢哋咁样嘅出现或者呢啲心态咧，基本上系等死嘅啫。 同埋 冇人同情你啊，你明白？ 系啦，喺 group 度我即系佢哋讲啦，话啊打成咁啊，点我喂，屌我都问你啊，清楚啦，你系费格逊嘅球迷定曼联球迷先？你搞清楚嗱，你知个身份真系好紧要。我系捧费格逊嘅，我话对波生定死。唔捻关你事啦，已经。哦，你咪捧队威噶咯，跟住你咪再企埋队威嘅，又喺度威威食鸡啦。下个，跟住你下一期咁边队又嚟，你咪又企埋去咯，系咪先？又威，我又买件波衫又威下咯，系咪先？饮鸠你噏佢啫嘛，英超来来去嗰几队。咁你如果你唔系费格逊球迷，你系一个曼联嘅球迷，喂，有乜嘢唔可以共度时间啫？咁系咁噶啦，每一队波都系个循环嚟噶嘛，呢、這个世界就是一个循环嚟噶嘛，冇可能有十年前2004年摩连奴嘅时候，摩连奴嚟赢嘅时候，我已经喺个 Facebook 度向佢宣战啦，大佬，我同佢讲我话，我够胆讲摩连奴嚟咗之后，或者即系由2004、2005年开始啊，你曼联嘅王朝就终结啦，由今年开始啊。 喂，等先，嗰阵未有 Facebook。 我知道我顶你啊！我跟住我就 post 咗。 嗰阵时又未知摩连奴，但系我哋好明显见到阿巴费治即系入主之后咧， 我就话俾你听，系啦， 那個、知道个心态会变啦。但系因为佢咁搵啲一级嘅球员嚟顶住你曼联，如果咁都死咧，就真系我哋话曼。 我唔够胆讲话你唔即系唔能够再赢冠军，但我好啦，肯定你唔会一路赢冠军扫落去，即系连环一路扫落已经再冇对手，我肯定唔捻会咯。 真系好似眯埋只眼出去打。 但系当然佢哋梗系屌柒我啦，你戇鸠你咩咁啊反抗咁，但系时间亦都即系证明咗一切啊。去到今年我哋做呢个节目之后，即系嚟咗呢个节目之后更加啦。即係去到今日，你睇到嗰個咩啦？已經 唔係我，所以我都係去到最後都講啦。嗱，陣間嗰節會講多啲，但我都仲係想 emphasize 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做得球迷，你肯去宣稱自己係嗰隊波嘅球迷，你就唔好咁撚收價啦。講真係咪？即係你贏嘅時候，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因為你贏嘅時候抽水抽得太勁， 呢個係 抽到無揾一型，跨下海口又講人係狗，又話自己係神咁樣樣，跟住。因為你將你自己嘅面子 放得太大， 將你成副身家壓撚咗落去嘛，咁莫耶斯都冇應承你嘅嘢，咁你都幫佢應撚成咗，咁你而家屌柒翻佢，喂啱唔啱數先？講真， 佢自己覺得啱啊， 係咪先？同埋講真 ，even 都講三連敗，喂七日之間嘅事，個 sport 唔得，不嬲都知㗎啦，唔夠人踢，不嬲都知㗎啦，不嬲 知啊！ 喂，講真，講翻喺第十九次聯賽冠軍嗰一屆，仲喺佢而家啦個陣容 gap 撚到震啦嗰扎人，係嘛？喂，你咁去比嘅時候，你唔撚屌鳩費格遜，哇！啲足球唔好睇㗎，咁樣贏法咧唔得㗎，你唔敢講。 佢梗唔會 啦。你全部都睇 scoreline， 咁都算啦。你哋要有一個明白就係、是，你明知換咗領隊啦，當換咗領隊，你生態係有變嘅時候，咁我心你哋就謙卑啲。 唔撚得。 做翻啲期望管理。 梗唔得啦。 你明知死嘅，你都仲話。自己聽日會有10億， 睇威下先， 今日真係冚家鏟啦，你明白？ 明梗係明啦。 即係呢啲係好唔要得嘅，同埋喂 七日之前唔係咁㗎喎。 唔係咁㗎，歡天喜地啊，真係。 就你以為 球季啱啱初開始。 佢嚟而家即刻會變咗一個曼聯嘅判官啦！我哋話佢死就死，話佢唔啱就唔啱啊！即刻係要 話佢復活就復活，話球季開始就球季開始， 係啦係啦。 咁我都戇鳩噶嘛，大佬啊！即係我其實嗱，真心講，我冇諗過曼聯會喺2014年3連敗，用咗七日時間展露咗最敗嘅三連敗。咁但係因為點解咧？你諗下，我哋喺聖誕快車嘅時候幾撚驚啊？ 嗯，聖愛快車真係驚，因為佢話要上榜首噶嘛。 同埋調翻轉講，曼聯喺聯賽即係近五場都係輸咗一場， 係輸一場啫， 係嘛？ 係， 即係都唔係好差。 足總嗨一場，跟住聯賽杯嗨一場啊！ 嗰啲杯賽就因為莫耶斯就呢、這個我又唔幫佢嘅，佢話要贏曬所有冠軍， 贏曬所有杯， 佢、自己講 嘅，係啊， 打幾未得㗎？ 開季時講嘅， 即係佢話贏曬所有杯，嚟咗俾個水杯俾， 係啊，咪話水俾水杯 啊！大家老實講，對於莫耶斯咧捱過呢一節咧。我覺得佢會好過啲，老實冇甩曬杯賽啊，咁佢就可以真係集中啲咧，嗰啲咁嘅黑人腳，老實講啊，即係打聯賽養精蓄鋭啊，去打聯賽都已經問水噶啦，仲要打咁撚多條線，即係如果老實佢捱過呢兩個禮拜啦，即係甩曬呢啲咁嘅杯賽啦，佢應該佢跟住嗰幾個月咧，應該好過啲嘅正常地。 我就其實希望佢繼續 keep 住，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其實。真心講，而家咁嘅形勢，佢連輸咗三場，我唔係咁開心嘅。 嗯， 其實我最想就係輸一場， 贏一場啦、 啊，輸一場，贏一場，咁 好撚係啊！中意睇你中意睇佢嗰啲佢啲起起落落咁嘅球 迷。輸曬嗰啲無關痛癢，足總杯、聯賽杯有嗨用咩？我想睇你下場輸俾呢一個小人斯嘛，吳家查。 放心，有機會。 你覺得有機會？ 有，點解冇啊？你而家唔係講緊嗰個，即係再唔係講緊實力上面嘅問題，而家已經開始進入一個心理上面嘅問題啦嘛。佢好撚大鑊噶。嗰啲我嗱前嗰兩場咧，話球員玩嘢咧，我都未覺得係嘅。我覺得嚟緊呢一場開始咧，就真係會有少少更衣室裏面嘅問題，同埋會有少少啲球員嗰個心態。你知佢啲球員就係佢本身除咗球迷判官，啲球員都係判官嚟噶，冚家產。你都話未撚開波嗰啲人就屌柒啦，佢啲自己啲球員啦、啊，豬狗不如嗰啲已經屌柒莫耶斯噶啦嘛，就叫話莫耶斯就醒撚定啲啊你，即係咁樣噶嘛。 係啊， 去到而家你諗下未開波之前已經講撚定，你醒定啲啊！我哋咧就攞撚開冠軍嘅，我哋就大家都係啊巨人嚟嘅，冚唪都係。你咧就只不過係一個嚇嚟、到唔撚知咩環境，你帶唔撚起咧，你嗨撚㗎。咁而家去到哇真係嗨嗨地喎，咁所以我就覺得。喺呢個時刻咧，佢哋就開始會有一啲心理嘅嘢，即係慢慢開始萌生，有個轉變啊！喺嚟緊呢一場開始啊！ 講如果以我都話，我講籃球都係啦，講波咧就係永世都係講今日嘅波嘅，即係客觀啲嘢睇啊！老實講，即係嗰陣時一開 lift 嘅時候，佢都好嗨嘅表現都係，即係大家都有咁諗過話，佢啲球員其實。即係冇乜人走出嚟咧，會好撚撐啊莫耶斯喎。佢其實冇問題，或者好大聲去撐佢嘅。 少咯， 好少咯嚇。學你話齋，開季之前大家仲要空鳩佢。 係啊，空佢㗎。 嚇咁樣，所以你話球迷即係點解球迷有咁即係除咗球迷啊，有養成一批咁有品格嘅即係 高品格、 高品質啦。其實根本班球員本身都已經 都係高品格嘅， 所以係好貫徹佢曼聯嘅特質㗎。咁我成個環境啊，成隊波啊，加上球迷啊，咁所以莫耶斯冇運行嘅，一入嚟已經冇運行嘅啦。只不過而家就再重皮啲，俾人踩咗兩腳啫嘛。咁我都話你過埋呢三場，我佢會開始，即係佢一定會反彈。老實講，曼聯又未衰到喎，屌唔通即係跌落17位咩？我想佢啫，我同你都最想佢啫，但係一定唔會咯。佢一定會翻翻上嚟嘅。所以你頭先講個情況咧，過多可能七日啊十日啦，啊莫耶斯又會 又翻嚟， 又食緊雞㗎。又喺度，又威威噶啦，又食翻雞嘅，所以我其實唔撚擔心啊！你個節目一定長做長有啊，放心啊， 係啦，下次翻嚟再講。 信心，齐来心血尽献。 裏面。